我国对树苗生产集中全部力量，国土环境保护省中央苗圃的干部和职工致力于实现树苗生产的科学化、工业化和集约化，来生产了昌城落叶松、水杉等山林恢复所需的数十种2500万多棵树苗。两江岛干部和劳动群众在各处辟建苗圃，并依靠科技解决树苗生产中的一切问题，来生产了比去年多达1.3倍的数千万棵树苗。咸镜北道的各市郡苗圃也加紧树苗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